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 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廉洁奉公百姓保，不贪不占口碑好，若是他日迷心窍，腐化堕落秋风草。 各位看官，今天咱们的成语故事叫不贪为宝。这件成语故事发生在春秋时，话说宋国有一个石匠在山上开料，突然大雨骤来，洪水泛滥，石匠赶紧往家跑，半路上由于道路泥泞，脚下一滑，掉在了山间的溪流中，急不得脱。当时宋国有个管理工程的大臣叫子罕，坐船视察灾情，见有人落水，便命手下下河救人，几个人七手八脚把他捞上来，算救了他一命。石匠磕头如捣蒜，眼含热泪说：大人，小民一贫如洗，不能报答，心中是愧疚万分啊。子罕听了之后很不高兴，说：你以为我是做买卖呀？便把石匠放在岸上，就径自去了。后来石匠在开凿石料时发现了一块宝玉，但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宝玉，便到县城去鉴定。经鉴定之后，果然是一块无价之宝。当地县尹知道此事，简直是垂涎百尺，恨不得赶快弄到自己手来。于是这一天，在这位的农家小院里，花树葱茏，县尹骑马来了，后面的人也跟着衙役数人抬着银两绸缎到了小院门口，石匠与妻子门前迎接。 大人，小山村从未见到过大官，大人驾到，我们知我们该怎么迎接大人也不太知道啊。哎，不当之处还望大人您是吧？ 通融通融。 嗨，哪里哪里都是朋友吧，随便来看一看也是有的呀。 哎，大人，院内落座吧，屋里太乱也容不下人。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随便随便。 大人是想来看看我最近得到的一块宝玉是吗？ 确实是这样。叫本大人也好开开眼，我县地面还能出如此之宝玉，我也是不胜的荣幸啊。 于是石匠妻子就端出一个碗来，碗底显出了灿灿的国宝，光变五色，异彩动人。仙银大人一看，贪婪之色溢于表面，抓耳挠腮，不能自已。 哎呀，美呀美呀，旷世之美，惊人惊人，是国宝惊人。 大人看过了，我就收起来了。 好，但要好好收藏，以防贼人盗去或强人抢走。在你家放着这样的国宝，确实是不大保险。你看，本县有一宝库给你保存，怎么样？我想你也是信得过本县尹的吧。 你看，大人，这一块宝贝啊还没有雕琢啊，我正设计呢啊，我正琢磨着我是雕一个这个金蝉呐，还是雕一个仙鹤呀，或者是雕一个癌细胞标本，这都可以啊。这个 还有这个手艺 啊，这个回头我雕。 别，你别这，你这样，就这样啊，这宝玉在你这儿你也没有多大用处，是吧？本县出白银1000两，买下这个宝贝。你看， 大人，这个我现在正雕呢啊，我这个琢磨呀，你看我是要不然我雕一个脑花啊什么的，这个我雕完了之后啊，咱们再商量后边的事儿啊。 这样吧。我派兵在你们村站岗，以防歹人打歹主意。你看， 夜晚，石匠正在秉烛夜雕，妻子送来一杯水。 哎呀，这么多日子了，还没有雕琢成型呢。 你哪知道啊？这雕这东西是细活，哎。几年把它弄完了，这都算快的。 我这是担心那个县尹呐，贼心未死，他天天派人在村里走来走去的，万一他下了毒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 我也这么想啊，这东西雕成了，我把这宝贝啊献给子罕大人，他救我一命，他当时丝毫不取就走了，我心里亏欠他啊，知恩不报何以为人呢？ 几天之后，他怀揣玉宝走到城，终于见到了恩人子罕。 大人，几年前您在山涧里救过我一条命，您还想得起那会儿的事儿吗？ 这几年前的事儿，我经的事儿太多了，有些事儿一时很难回忆起来。这么说吧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，赶紧说一下，我能办的尽量办到。 哎呀，大人，您看这个，看，嘿，像不像癌细胞？ 哎，干嘛？你让我给你治病是怎么着啊？ 不是，这个您看，这是一个宝玉的雕刻。 哎呦， 您看看这价值几何呀？ 这块玉还闪着五彩缤纷的光芒，绝非一般的玉石。你这么一雕刻呀，是形象奇特，确实是下了一番苦心。我初步估算啊，价值1000亿，绝不在少。 如此大人看来是喜欢，我就把此宝献给大人，大人救过一命，知恩不报何以为人呢？我当时是一贫如洗，无以回报，几年之来啊，这心中愧疚不安啊，这一次总算是还了平生大愿啊。 哎，你这宝贝确实是好，那可惜不是我的呀，占人之宝那是道德的丧失，你拿回去吧啊，我看看已经很满足了，我绝不占别人心爱之物。 大人，您是救命恩人呢，我是报答恩人，我哪能花就是那个收您钱呢？ 不是，你以为这救人之命就是商贾之计呀？啊，救了人命就该得到什么吗？你这个道理啊，在脑子里行不开。你走吧，别以为我是贪财之士，这些道理啊，只有在贪财人士那里才行得通。 大人，您拿上我这一片心血之物有何不可？我是敬献大人，大人，您怎么不知尊敬呢？ 这么一来，不是敬我， 而是咱们双方都失去了宝贝。你愿意丢失那是你的事儿，我不愿意丢失。我觉得我身上的宝贝比你这个宝贝还值钱，我绝不愿意丢。 哎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倒是丢宝贝了，您嘛玩意儿没丢啊？ 我的宝贝啊，就是比你的宝贝值钱。你宝贝有价，但我宝贝却是无价的。我不以贪为宝，当官最忌讳的就是贪呀。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不贪，这是我做人的根本，是为官的底线。你丢了你的宝贝，你也让我丢了我的宝贝，这太不值得了。丢了人生至宝，我就只剩个臭皮囊了。活在这世界上，吃点好的，喝点好的，听一个浅薄人的吹捧，而那些有识之士呢，都视我为不耻人类的狗屎堆呀。别自己欺骗自己，他进不了伟人圈，当一辈子可怜虫吧。你想让我丢了珍宝当一辈子可怜虫啊？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干不干。 大人啊，有人是真贪婪，有人是半贪婪，有人是假伟大，有人是真伟大。大人您是真伟大之士啊，只是有人垂涎三尺，千方百计的想占有这块宝贝，我要硬保他就会有生命之忧啊。 老百姓确实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只能任贪官欺骗。这样吧，你呀住在我这儿先别走了，我托人把你这个宝贝卖个好价钱。你不是有一个80的老父母吗？ 啊， 老人家一辈子吃糠咽菜没享过福，卖了这些宝贝你就成了大富翁了，让老人们呀过一个富裕的晚年，也算你尽了孝了。我救你一命啊，你有了愧疚之心，老父母受一辈子苦，你怎么就没有愧疚之心呢？我们只是偶尔一遇，老父母养了你一辈子呀，有愧疚之心的应该是他们，快还老父母的慈爱之恩吧。 说这世间的官儿，有的是真贪，有的却是真廉。真廉者是不贪为宝，这个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。石匠的宝只是一个试金石，他能分辨出来谁是贪官，哪个是廉吏。此典出于《左传》襄公十五年，作者演绎了这个故事，是作者心目当中的贪官和廉吏的形象。 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不贪为宝是什么意思呢？ 不贪为宝，意思是以不贪为可贵崇高，也表示廉洁奉公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作诗刘禹帝，他年好相聚，兔子很狡猾，是巢穴有断续。 哎，各位看官啊，今天这个成语故事叫狡兔三窟。这句成语的主人公呢是战国时的孟尝君。话说呀，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位孟尝君，他的门下有一个门客叫冯轩。一次，这个冯轩奉命到孟尝君的封地薛去收债，临行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孟尝君了，说收完债买点什么回来呀？孟尝君就说，哎呀，家里缺什么你就买点什么回来不就得了吗？这个冯轩呢到薛地，看到这个百姓非常的贫困，无力还债，他们都在求主人降恩。冯轩就当着众人的面把这个借据啊、契约啊什么的一把火给烧了。他回家把这个情况汇报之后，孟尝君听了非常的不高兴，觉得这个人不善办事。可是冯轩却觉得自己办事有理，有言在先，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呀，那自己认为家里缺少的是个义字呀，所以花钱买的就是这个义字呀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这件事儿过了没几年，孟尝君开罪了齐王，齐王大怒，虽然没有当场杀他的头，但是呢，掠夺了他一切的官衔，贬为了市民，暂回封地薛。 临辞官的时候啊，竟没有一个人去送别。离开都城那天，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，冬日的寒风凛冽侵入，树枝梧叶白雪齿余，两匹马走在弯弯的路上，更是感到了人世的凄凉。 哎呀，大人啊，这一次齐王错了呀，他不能认错改错，反而要变本加厉的申诉大人，把大人贬为平民，这齐王就是错上加错，大人的主张那完全是对的呀，大人又不能苟免自己丝毫的主张，如果大人能够趋于附和上边的意思，也就没这事儿了，但是大人您万万不肯，这才显出了君子的本色。 哎，他们都在以邪压正啊，哪有我上言的机会啊，人言孝母赛专诸，交友似孟尝，这句话是几百年以后才出现的。 那是说你的 啊，我就觉得我挺好的嘛，人言伴君如伴虎，我确实不相信此言，我而心灰意冷，此一生蜷缩在薛地隐姓埋名苦度一生，也就这样吧。 大人啊，大王早晚有一天得回心转意，那是金子搁哪儿都发光，对不对？瑕不掩瑜嘛。哎，您这个光芒虽然现在哎有点是让这个各种脏的东西给盖住了， 嗯， 总有一天大人，咱们的大王肯定会发现您是顶梁之臣 啊。不能不能，天下的珠宝有千千万，真正的没发现能有几个，对不对？ 要不您唱出来得了。 也许我最廉价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 我就告诉你，说尽吹捧赞颂的都是美言，无外乎啊都是把我挤掉。他们当大官嘛，我是一头倔牛，人家是顺驴。大王愿意骑顺驴，我此生无望啊，此时也别再安慰我了。此一告别，竟没有一个大臣来送我，我已知大王的态度了，一切都完了。 哎，大人大人，您听这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这好像是大王起驾的事儿。 是啊，这怎么搞的呀？ 二人一看，只见路上人山人海涌动过来，庆鼓咚咚，喇叭声声响彻云天，这个乡亲们扶老携幼，手捧着果品食物远道而来。孟尝君和冯轩走进了人群之中。 恭迎恩公，亲我临地，祭见恩公万千恩义。 我孟尝君是被贬为民，不宜乡亲欢送，我深感乡亲们的恩义，心中是感慨万千呀。 哎呀，这田大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能体谅民意，不收租税，烧掉借器，才使我们活到了今天，得恩不报，何以为人呐。大人需要什么您就尽管吩咐吧，我们是大人如父母，只要您指使，小民是尽量的办到。请大人快快下马上牛车吧，我们不敢动用车辇，只好用牛车欢迎大人呢。 我骑马就行了，谢谢大家。 不不不，请大人还是上牛车吧，小民等只能有这种礼遇了。 我感受到薛地啊是我的家，父老们待我胜似亲人，孟尝君衷心感谢。冯轩，你不说两句吗？ 啊、哦，是是是是是，这个大人啊，这是属下为大人购买的义啊，有了这个义，相信大王还会来求大人您去辅佐大王的。 我今天真正看见你买来的义了，我有这么多父老乡亲的拥戴，也改变了我的思想。我感到这困难只是暂时的，我还有大作为，为齐国百姓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狡猾的兔子还有三个洞穴呢，为了兔子被猎人打死，被其他野兽咬死，你今天叫我看到了第一个洞穴，我还请你给我造出第二个第三个洞穴，我才能高枕无忧啊。 孟尝君在自己的封地薛地安顿了下来， 那一天在会客大厅里，这个孟尝君独自坐着饮茶看书，日子过得是十分的惬意。 拜见主公。 冯君离我而去，一去就是两个月，都到什么地方去了？ 哎呀，我去给大人寻找狡兔的第二个洞穴去了。 我在薛地居住得非常愉快，每日饮茶读书练武功，还给百姓办了不少的好事儿，我已经非常满意了。 哎，不，大人，大人您是一颗宝珠啊，啊，无论到哪儿都会发光，您是人才啊。要是明主而闪亮，齐王不要，别国的王子们还抢啊。我到过燕赵韩魏，听说呀，大人已经不再为齐王奔波了，他们都想带上金银珠宝各种礼物，请大人啊去他们那里边当官。我答应了魏国一家了，他们请大人您去那相当诚恳，但是您也别轻易答应啊，您还得跟他讨价还价呢。 这有点对不起齐国的大王了。 我说啊，您是一个有用之人，给谁办事都有成效，只要心向百姓，为国保乡，那就行了。您在外国做出成绩，齐国大王会后悔的，他只会感到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们何苦一棵树上吊死呢？让他后悔去吧。 后来这个孟尝君在魏国做了一任宰相，而且使魏国强大了起来。齐王感到非常的后悔，在冯轩的说服之下呢，齐王终于放下了架子，不但亲自请孟尝君回齐，而且恢复了他宰相的职务，并且当着庙堂的文武大臣公开检讨了自己的错。这就是通过冯轩的操作为孟尝君找来的第二个洞穴。后来冯轩还活动让齐王赐给他先王的祭器，就在他的薛地供奉。这样一来，齐王就要派兵来保护啊，这样薛地不受异国人侵凌，齐王通通都答应了。等这个宗庙建成之后，冯轩对孟尝君说，这个三库已成，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此典出自战国策齐策四。这个故事告诫人们，真有才能的人也不能太老实，货比三家，无论给谁服务，都要叫对方感到你的重要，有你就可以成大事，没有你，只凭一帮吹吹捧捧的佞臣，只会坏事，不能成大业。来回操作的冯轩，他不光是一个真士，还是一个别有创意的大活动家。 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狡兔三窟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 狡兔三窟，比喻避祸藏身的地方多，或者是藏身的计划周密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I feel so good，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。